笑悲泪，夏季里艳红的更娇美，秋天的花瓣爱处处飞，冬季里心碎是为了和谁。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的是孟庭苇演唱的《怎么能》，孙耀威带出的《后悔》，彭佳慧演唱的《直话直说》。 加入要离开你才